1月29号星期一，骚动音乐。 嗨，今日我哋星期一咧，喺6点钟将会有呢一个音乐桑拿嘅出现。今日带嚟嘅一个嘅音乐类型叫做 New Jack Swing 啊，咁啊中文叫做新贵摇摆啊吓，咁啊几好听啊呢个名。咁啊，但系到底啲咩嘢嚟咧？其实几紧要，我觉得喺呢、這个现代嘅音乐嘅进程当中嘅一个几重要嘅部分嚟嘅，我自己会觉得系。咁啊，所以一阵6点钟会同大家介绍一下呢一个嘅音乐类型啦。 唔系，即系隐约觉得咧，一路听翻一啲相关嘅歌咧，你会觉得好似因为佢80年代嘅时候嘛，系台嗰个时期嘅时候咧，你会觉得好似本地广东流行曲一啲有翻少少节奏嘅歌咧，系有嗰种影子喺度噶。 啊，系啊， 即系你一路听落去， 系 啊，你听翻譬如外国嘅 New Jack Swing 啦，咁啊，你嗰啲可能第一次会认识，但系你硬系觉得个底啊，或者嗰种方向 喺广东歌都好似 种 偏 法，系啦，你好似都系会有听过呢一种质地嘅嘢喺度。 冇错，冇错， 既熟悉又陌生，就系 New Jack Swing。好嘢，等大家有啲期待嘛。 对个名可能会陌生， 陌生系啊， 但系听到你就可能，哦，原来呢啲就系咁嘅， 系啦，咁 样间钟咯， 听下啦，可以。6点半亦都会有呢个宾十文的 blues 可以听到啦。 冇错，冇错。 咁啊，而家呢个日子咧，差唔多都距离紧呢个农历新年啦，相信大家咧都会开始约紧一啲唔同嘅聚会啦，包括即系屋企嘅聚会，即系约食饭啊，过年食啲团年饭，做节嗰啲会有啦，朋友之间聚会都会约啦，咁啊，咁啊，今日就同大家即系分享一啲即系朋友聚会。当中啊， 放飞机嘅例子啦，系嘛？ 即系好似你咁， 唔系啊，因为 一瞓醒啊，见到你话放飞机啊， 年尾咧发现真系原来好多聚会，我唔知道可能大家都系赶喺年尾，大家都想聚一聚咁样啦，咁所以就好容易将啲日子搭埋咧，有时自己都唔记得咗啊，到底边日约咗边啲朋友食个饭见个面咧，咁样嗰啲 系啊，所以个世界有 calendar 出现啦， 系啊，所以。所以我就系咩咯？我就系反叛咯。 系啊， 我就系 你偏偏又话我唔用啊。 系我唔用啊！你发明个 calendar 俾我， 我就 系唔中意 用 啊。 我相信我人个脑 系啦，我要训练自己嘅记忆力啊。 其实你冇谂过训练咗咁多年 都 唔 系好成 功咧，有时就不如直接果断放弃。同埋人到咗过一个年纪，佢记忆力 都越嚟越差啦，系嘛？ 即系你以为随住年纪嘅增加咧，条线向上升啦，但你忘记咗系会有下跌嘅一刻。 系，唔系我好相信自己嘅，不过我就系衰系太有自信啦。 光华话斋，你知唔知衰咩？衰太有自信啦。系啦，咁就唔系讲放飞机嘅，但系因为最近我哋去咗一个聚会啦，一个几有趣嘅。嘅感覺完咗之後，咁即係總之簡單啲嚟講啊，即係聚會當中席間大家咩都會傾啦，即係會傾下音樂啊、電影呢啲一定會有啦。大家近排 你同你啲朋友講啲嘢咁 high end 嘅， 一開頭都係會講下呢啲噶，跟住近排睇啲乜嘢啊嗰啲啦，有動畫啊、電影啊、劇集嗰啲啦， 破一下冰咁樣。 係啦，咁啊，但係你當你講講下嘅時候咧，就會開始講下啲自己嘢啦。咁啊，最有趣嗰樣嘢咧就係席間咧有情侶啦，咁啊情侶嘅我哋你当我哋识个女朋友咁样啦，咁、 okay. 但系个男朋友就即系第一即系见 少啲见 少啲见啦嗰种啦，系啦，咁跟住个男朋友就会喺度分享，即系平时咧佢另一半，即系我哋认识嘅女性朋友咧嘅一啲生活日事咁样， 系 啦，咁嗰个好得意嘅，因为呢啲生活日事平时你喺你个朋友口中可能佢都会讲，但系首先嗰个角度唔同啦，始终即系你知情侣之间可能一齐住就住一件家务嘅事情 都可以拗一餐噶嘛， 系啦，唔好话拗。是的，即 都可以有少少嘢可以分享， 都可以分享咁系啦。咁所以就透过呢一个嘅朋友嘅另一半喺席间嘅分享，你好似首先知多咗关于你个朋友嘅一啲性格啦、性格特质啦， 平时睇唔到嗰一面咁。 系啦，即系而最有趣嘅就系当佢另一半喺度分享嘅时候，咁佢即系佢都系嗰种出发点，我谂分享即系、大家成班朋友，大家咁熟，咁咪倾下偈讲下，即系讲出嚟大家笑下嗰种，又唔系真系有心话要完全即系好似抹黑嘅，就唔系一种咁嘅心态。 纯粹系一个叫做大家 提供笑料俾我哋串我哋个 friend， 提供笑料，其实系几好嘅，个气氛会令到成件事轻松咗好多嘅。 系啊，系啊，即系提供一下啲料出嚟，咁我哋可以笑一下咁样嗰种啦。 不过你朋友又几好，即系通常咧，我认识嘅人当中啊，吓。即系女仔讲男仔嘅坏话会比较多少少，即系如果情侣计我比较少见到男朋友会讲翻女朋友嘅坏话嘅，因为通常翻到屋企都要留 意，都会出事噶啦， 证明佢哋感情好好， 系啦，或者我心里边觉得系一样嘢咯，其实佢讲唔讲咧都俾人留意仔啊，不如趁有机会。 都扭硬噶啦， 都扭啦，都发泄一下先啦。 系啦，不如都 share 下啦，咁样嗰种咁啊。 系，起码都啖气顺翻少少。 系啦，咁但系嗰个本身认识嘅女性朋友，咁佢都好好嘅，即系佢一路听喺度笑嘅时候，即系佢都有份笑埋一份啦。 系 即系佢都冇乜反驳，同埋唔会有即系咩争嬲出现。 梗系唔会喺呢一刻有反驳，同埋呢一刻争嬲啦。 都系等你班人走咗之后先嚟聊啦，咁啊系啦。咁但系咧，我觉得呢个几得意嘅，我觉得个气氛又几开心啦，你好似知多咗啦咁。咁但系嗰、那个有趣嘅位置就系、是、咁，我完咗嗰日，咁跟住后屘翻嚟就同即系同翻自己女朋友喺度 share 啦，即系哦，琴日倾咗啲即系倾咗啲咩偈啊，讲咗啲咩咁啦。佢系咧抱有一个好疑惑，有一个好大嘅问号喺度嘅。佢唔系好明白一个咁样嘅操作嘅。即系首先佢本身佢个即系呢个系个人选择同性格喜好啦，咁啊，即系佢都唔系。觉得另一半去自己朋友聚会，自己需要出现嘅咁样，因为有两派噶嘛，有啲就觉得一齐去认识下你啲朋友啦，有一派就 系 你咪 独立啲啦， 你咪见你自己朋友咯，系啦，咁我去到我又未必识得晒你嘅朋友，无谓喺度又好似即系阻碍咗你哋即系畅所欲言啦嗰种咁样，系啦，咁但系佢呢个系。基本會明白嘅，但佢話去到啊、哦，會 share 自己另一半嘢，即係喺啲 friend 面前咁樣，佢話點解要咁樣做咧？ 仲要可能係都幾秘密嘅一面啊，係嘛？都可以係 啊，係啊，即係都會講下啲好兩個人之間生活嘅。佢唔好明白點解會咁樣嘅。咁、我就話哦，其實呢個係其中一種嘅呢啲聯誼場合嘅。操作模式啦，或者一種 pattern 啦，因為唔止呢、這、一個，我有啲中學同學聚會有時都係嘅，即係譬如兩公婆嚟到都好熟噶啦，咁佢哋就會喺你面前，你當係打情罵俏啦，講下啲呢個人啊，平時叫佢洗碗喎，又點點點啊，即係嗰啲咁樣。 同埋乘機俾啲説話對方聽下，平時我講俾你聽，你一個人咧，其實你又唔好聽噶啦，啊，今次咁多朋友喺度講笑俾你聽，等你咧就認真啲啦，諗下啦咁樣。 同埋因為兩個人之間咧，我諗真即係我覺得係嘅，兩個人你相处咧，你拗呢啲都好啦，你其实你最后冇结果噶嘛，其实你真系趁啲 friend 喺度，啲朋友喺度搵人评下你嘅啫嘛， 发泄下咁样，系啦，同埋系评下你，评下你，因为咧我 你 one on one 系打和噶嘛，其实 冇噶，你讲完对方都唔会听嘅， 系啊，一比一嘅啫嘛，你玩投票啊，边个啱，你两个人都只系打和 嘅 啫嘛， 所以一定系同啲 靠啲 friend 啦， 系啦， 靠啲 friend。 有啲朋友就鍾意懶公道啦，等我講一句公道說話啦咁樣㗎嘛。我自己都係有少少咁樣嘅，即係我同我老婆去啲朋友聚會呢，佢都好鍾意乘機有時講下呢啲呢，就係佢會爆我啲秘密，就係佢會乘機投訴話、你唔好同呢個人玩嗰啲board game 啊，唔好同呢個人打機啊，佢呢好認真㗎，佢平時呢從來都唔會讓我㗎，咁佢玩遊戲啊，一玩遊戏六親不認啊咁樣，即係佢會向同啲 friend 去投訴一啲即係好細微細眼，其實無傷大雅，大家攞出嚟講下笑咁嗰一種咯。 哦，係啊， 係啊 ，even 可能洗碗呢一個更加常見添啦。即係佢永遠都會喺啲朋友面前講話啊，呢、這個人咧喺屋企咧唔拖地嘅咁樣，但係我就會話嚇，咁、你又唔講下我會洗碗，你唔洗碗咁，即係大家互相攞一啲平時你喺屋企兩個人講出嚟咧。就尴尬噶啦，系啦，但系你喺朋友面前讲咧，件事笑咗佢咧，个气氛啊和缓少少，就好似好啲啊嘛，呃得下人啊嘛，咁所以即系令件事你又多一个渠道抒发咗，你又明白咗对方哦，原来佢会咁样谂嘅，你平时屋企听唔到嘅，咁可能对两个人嘅关系会好啲嘅。 都好嘅，即係如果喺旁人嘅角度睇啦，就啊，其實都幾甜噶啦，即係有少少耍花槍，即係你雖然口講投訴，但係心裏面又好似即係嗰個人你好著緊啊，你會 feel 到咧嗰種投訴唔係即係得一個面向，淨係純粹要投訴，又未去到咁樣嘅。 係啊，我最近有個朋友先勁啊，因為咧佢要翻學嘅，嗰、那個朋友係要翻學嘅，咁啊仲讀緊書啦，咁跟住然後有一次咧，即係雖然係啦個年紀佢係爭少少嘅，不過大家都有啲共同嘅話題噶啦。咁啊，又係佢個男朋友咧，成日都會應承話啊，我嚟接你放學啦咁樣。咁點知咧，最後個男朋友自己走咗翻屋企唔出聲，跟住冇去接佢放學嗰啲咧，又係喺呢啲聚會度乘機就攞出嚟講噶啦。跟住然後話你哋話呢個人啊，有冇心肝㗎？我而家天氣咁凍啊，叫佢出嚟啊，買底雞蛋仔俾我食都唔肯啊，自己走翻屋企啊咁樣樣，係會有呢啲打情罵俏嘅情況。 系咯，即系有呢啲，我觉得都几好嘅，系啊。 同埋你会有时咧，你去认识一个朋友咧，你 永遠都會係見到佢好嗰一面噶嘛，嗯、你係會見到佢喺朋友面前 present 最好嘅自己俾你睇噶嘛。通常唔好嘅嘢都係留翻喺屋企人啊，或者親密少少嘅對象度展現出嚟啦。你真係要透過佢嘅另一半或者佢身邊好親近嘅人咧，你先能夠真真正正咁樣了解一個人立體啲咁樣。 係啊，咁當然我哋係幸運嘅，就我哋見到啲例子係即係。 都是打情骂俏 下，啦，因为咧都有一啲有啲试过讲下，即系认真起上嚟咧，或者 反台啊， 或者你食饭嘅时候可能饮咗少少啊，个情绪脾气大少少咧，都有试过系要即系好似你打拳啊，即系你去打拳要骂两句，有少少你都会有嘅，所以就话嚟紧啲农历新年嗰啲咧，系啊，大家你就会 赤口嗰啲啊，小心啲添啦， 系啊，小心啲啦。即系讲到尾，有时喺朋友面前讲几句，咪当缓和下嗰个关系啦。 望着疲倦，望着无奈，望着某生活，青春已转像避光。其实我从没有提辛苦，谁怕苦？上有沙，上有海风，想躺着悠闲的失踪，再发梦，视线心跳面。 新聞之前聽過有追風馮雲謙 featuring 阿 Math， 新歌歌名叫做 All That I Want。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下昼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社署公布，由二月一号起，上调综援计划标准项目金额以及高龄津贴、长者生活津贴同伤残津贴金额，各项金额调高3.3%，惠及大约150万人。社署表示，根据相关机制，综援计划租金津贴本应相应下调。但是环球经济环境困难，或将令到香港经济继续受压。 而綜援受助人仍然是最需要經濟援助的其中一群，因此政府會將租金津貼最高金額繼續維持在現行水平。另外，由於垃圾收費押後至8月1日實施，向綜援受助人和長者生活津貼受惠人每人每月發放10元的垃圾收費津貼，亦都相應改為8月1日起發放。通讯局审议一宗有关无线翡翠台播放的电视节目《东张西望》的投诉个案，决定向无线发出警告，敦促严格遵守相关条文。相关节目在2022年10月30日晚上7点半至8点播出。通讯局接获的投诉指，其中一个节目环节就一间动物医疗中心作出多项失实、误导以及具诽谤成分的指称，有关环节的内容严重损害那间中心的声誉，以及在节目播出前那间中心并没有任何机会就涉事内容作出回应。通讯局考虑了个案相关资料，包括无线的陈述，认为其中一段言论确实会误导观众，以为那间中心的医疗服务普遍收费高昂，对那间中心构成不公。无线未能够采取合理措施确保公正地陈述相关事实。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建超在北京会见新加坡外交部兼国家发展部高级政务部长沈荣。中联部新闻办表示，刘建超说近年来中新领导人物保持密切交流，两国合作领域不断扩大，双边关系变得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具有战略性。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发展和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关系，愿意和新方继续加强两党各层级交流互动，深化自党自国经验交流互鉴。在战略沟通、地方务实合作以及两党青年妇女组织交流等领域保持和扩大交往力度，更好促进中新关系发展。身兼人民行动党副党督的沈荣表示，人民行动党珍视和中国共产党的友好合作关系，希望加强两党高层往来和常态化交流，扩大青年妇女组织和地方等的交往，不断加深相互了解，促进共同发展。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人工智能发展治理有关全人类的命运，需要的是群策群力协调应对，而不是脱钩断链围栏筑墙。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早前表示，华府不能够容许中国或者其他方面的人利用美国云端技术训练他们的人工智能模型。据报，华府正是采取一系列措施阻止中国使用美国的人工智能技术。汪文斌回应的时候又敦促美方不要违背科技发展的客观规律，切实尊重市场经济和公平竞争原则，为加强人工智能领域的国际协调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微雨。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随后两三日较为潮湿，日间温暖，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六风势较大，依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 Kelvin 为大家报告一节最新的交通消息。首先提翻你啦，观塘协和街是有交通意外噶。而家来回方向近住月华街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了，现时啦协和街是不可以转去月华街，一带稍为车多噶。另外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曾经是有坏车，而家已经离场了啦。不过车龙是有待消散噶，而家龙尾是在嘉龙村。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龙尾就在龙富路近住中山公园。 跟住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啦，近住管道入口系稍为车多噶，而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亦都车多。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系喺映月台，而龙翔道西行去同埋去荃湾方向啦，龙尾就喺星河名居。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多，而家龙尾喺管道出口。路面情况啦，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上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亦都多车啊，龙尾而家系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一段系车多啊，龙尾而家喺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喺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六轮街一段系车多噶，而家车龙排到去太子道西。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车多，龙尾喺苏屋村。龙翔道天桥去油塘方向，近住平石村系稍为车多噶，而太子道西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系车多，龙尾就喺九龙城回旋处。新界区啦，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警署一段系车多噶，龙尾而家喺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屯门至赤立角连接路嘅屯门方向啦，屯门至赤立角连接路去屯门方向，近住龙富路回旋处系稍为车多噶，而家龙尾系喺望后石消防局。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医院咧，曾经系有交通事故噶，而家龙尾系喺锦绣花园。重复多次啦，就系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医院曾经系有交通事故，不过已经清咗场啦，龙尾就喺锦绣花园。另外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屯门方向，近住珠海学院亦都车多啊，龙尾而家系接近小榄。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以及系柴湾永泰道翠湾村行人桥底去小西湾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啦。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剧八三零 追光者 罗云熙吴善领衔主演， 我已经大概了解咗展颜同队长之间嘅矛盾， 关键都要靠佢哋自己，特别系青山。有啲说话佢要自己讲出嚟。 队长咁希望同展颜缓和关系，仲有咩系佢讲唔出口噶？ 队长讲唔出口嘅嘢，究竟隐藏住啲咩呢？ 国剧八三零追光者，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龙虎榜伴奏 精选 Chantel 的新歌《初心小岛》表示出具矛盾的心情，因为就快踏入大人十八岁的阶段，很多的责任需要负担，他知道时间不会翻转头，好期待成为大人之后，好想快点逃避读书的时间，但你也很怕长大，因为大人有更加多的责任，所以希望可以藉着全新的作品提醒自己的初心和珍惜无忧无虑的感觉。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姚卓菲《初心小岛》。 常期望简单点，不要太深奥，容许青葱美好，悠然在故事里画出当天那初心小岛。还期望轻松点，不要太苦恼，能开博傲，或会忐忑探索命数，让爱一切放慢，不急不躁。 今日 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 Chantel 初心小岛。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一界声音像开耳，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做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滚动波骚动音乐，哇哇哇哇，直接感觉 波性，有时候有啲苦咧，真系自己先知噶。 班神，我梗系明白啦。所以人无论几时候都需要有属于自己嘅私人空间、自己嘅时间，然后先至可以喺个空间嗰度尽情将啲情绪抒发出嚟。 门窗紧紧闭上，手机不准再响，未到安全时岂敢处理哀伤，从泪腺累积的像。平日你没胆放肆声张，这夜你哭个够，让情绪通畅。望着凝心说爱，你渐安于过眼幻象，发现曾苦醉的差点忘了方向。视线棱角都缺乏了保养，如麻木教你害怕，就去独处哭一回吧。谨记当今世界没童话，不应自勉，着这样都不算差。还会痛哭，自算是人，但平时都已惯了。舒适圈也很可怕，同伴离家远去，放在冰箱错过落泪，也未曾给苦海顾错提议一句。心碎、如麻木教你害怕，就去独处哭一回吧。谨记当今世界没童话，不应自勉，着这样都不算差。还会痛哭，自算是人，难平时都很可怕。今晚找个地方去痛哭吧，装冷感装太迟，都应该放半天假。如外滞教你害怕，就拼命去不舒服吧，不要签收这个伪童话，多管世事好吗，体温是没热情有 Jenny 李幸毅。最新排台作品叫做《哭泣健康指南》。需要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处理一些情绪呢，是因为一些情绪来的时候可以是很突然。例如突然之间有一天在街上面撞回你的前途会怎样呢？ 红黄绿转又转，醉了又散，极远外面，怀疑就快落雪，就快换季，换走落意。雨中央公园初初都市渐变黑白，仿佛看见你依稀对望，回忆的半分钟，那个冬天静静的相拥，冰封半分钟，有你的清洁使我面红，企鹅幻想有天去北极，游着行着却不记得苦于顽抗，顽抗如何顽抗地铁几百万人烦恼着公事，然后围起内心所有热情，有一次差不多亲历那刻才哭泣，差不多等到曙光才消失，生活很压迫是吗？压到埋受了委屈。 云浩影，新歌回忆半分钟，可能这个回忆很短暂，但是亦都来得很快。当然这种回忆的侵袭，不单止只是你的情人啊，前度情人，一些在你人生当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人呢，同样这些思绪都来得很猛烈。 倾琴在寻觅，曾令琴键儿童那人，倾琴在怀念，谁用旋律描画重生？于彼方好吗？可有练钢琴烦你？在幻想神服狂乱，如是我闻。竟琴在泉下，如弄残梦，还望他生。

喂，斌臣，呢个嘢坏咗啊！我问佢有咩桑拿推介，佢系咁播歌我听嘅。 佢冇错啊 ，genre 啊嘛，梗系有唔同类型嘅音乐啦。想知多啲嘅话，听住星期一骚动音乐嘅音乐桑拿啦。 嘿，你都唔明嘅。 今日我哋音乐桑拿带嚟嘅一个音乐嘅类型咧，叫做 New Jack Swing 啊，新嘅 新季 新杰克摇摆， 新季 摇摆啦， 两个都得嘅。 系啦，我觉得呢个比较即系译得贴切啲，同埋即系靓啲啦。 新杰克就比较 直译啲咯，系啦。咁啊，今日呢一个咁样嘅 New Jack Swing 系到底是什么来的咧？咁啊，其实佢就出现喺大概80年代中期吓，1985年左右嘅时间啦。咁啊，其实咧好复杂嘅一样嘢就系关于呢一个音乐类型嘅出现咧，系有好多唔同嘅，说不上系争议嘅，但系好多时候就系一啲音乐人，连佢自己可能发明咗一个咁样嘅音乐类型，佢自己都唔知嘅吓，好多时候去到。出現咗一段時間啦，咁然後就開始有個係啦，開始改名啦，有個討論度喺度啦，大家先知道哦，原來呢樣嘢叫做有個名俾咗安咗俾佢叫做 New Jack Swing 咁樣。 幾好笑啊！呢個就好似生咗個仔出嚟，但係一日啲人同你講你個仔叫咩名先知道，原來我個仔叫咩名啊？ 原來我個仔叫咁呢個名。 原來我個仔叫彭嘉賓啊！ 係啦， 係個生個冇諗住幫佢改名。 係啦，咁啊，但係講到呢個 New Jack Swing 咧，先講一下佢嘅名字先啦，即係 New Jack。其实是一个俚语嚟嘅，咁啊讲紧就系、是，即正如头先我哋有讲过呢个 New Jack Swing 中文译做呢个新季摇摆啦，咁啊可以话即其实 New Jack 就系一啲新仔吓，简单啲嚟讲就系一啲新仔比较fresh 少少嘅，即新出头嘅一啲人物咁样，咁啊一个比较会经常系一啲美國用到一啲俚語，咁啊，所以呢一個其實你就會大概感受到我 New Jack Swing 即係比起 Swing 佢係再新啲嘅一樣嘢嚟嘅，喺當時嚟講啦嚇，喺80年代嚟講， 嗰陣時係新嘅， 冇錯。咁啊，要講呢個音樂類型，先要講一個人叫做 Teddy Riley。Teddy Riley 咧就係被稱為呢一個 New Jack Swing 嘅之父啊， 就生呢個仔出嚟， 生呢個仔出嚟， 唔係佢改名， 冇錯，唔係佢改名嘅。咁啊，佢都好後期先。知道原來佢個仔叫 New Jack Swing 咁樣，咁啊講緊嘅呢件事係發生喺大概1985年當中啦。其實 New Jack Swing 先講講佢個結構先，我覺得可以。其實就係、是你可以理解為佢係 funk 啦加 swing 啦，即係最主要係呢一樣嘢啦。咁啊當中其實當亦都結合咗好多可能 R&B 啊、jazz 啊，或者係一啲 rap 啊、hip hop 嘅元素。咁啊，但係最重要就係一啲即係 swing 同埋 funk 嘅一啲節奏喺裏頭。咁啊，基本上絕大部分嘅 New Jack Swing 最緊要的一樣嘢就係佢好大部分嘅歌曲咧都會喺編曲上用到一啲十六分音符嘅三連音嘅，係啦，即係好多 完全唔識。我一見到呢、這個我都諗緊啊，十六分音符三連音咧， 即係好多碎拍咯，好短促嘅一啲碎拍啦。咁然後亦都同時間，因為其實喺當時再講緊 swing 未發展到咁後期咧，其實佢係由呢個 jazz 去遞進出嚟嘅一個風格嚟噶嘛。咁所以當時最初期嘅一啲 swing 會比較多，都係用翻一啲真實嘅樂器啊，可能係小號啊、實真嘅鼓啊，所有樂器都係真聲啦。簡單嚟講，咁但係去到 new jazz swing 咧，其實佢因為結合咗好多唔同嘅嘢，加上當時嘅科技比較發達啲啦，咁、所以咧佢就會用上好大量一啲電子嘅樂器去做出嚟嘅，即係例如我哋經常都會見到一個鼓機啦，808鼓機啦，呢、這個非常之出名啦，亦都係大量咁樣使用喺呢一類型嘅音樂當中嘅。咁啊，但係講緊當年啊 Teddy Riley 咧，佢其實咧。好後生嘅啫，當時去做呢種音樂嘅時候，講緊廿歲左右出頭啦。 佢都係一個 new jack 啊。係啦，咁啊，當時咧佢就遇上咗一個音樂人，嗰、那個人音樂人叫咩名咧？叫做 Keith Sweat。Keith Sweat 係啦，係當時做非常之 多唔同類型，係有少少 hip hop 類、或者 R&B 類嘅作品嘅一個、歌手嚟嘅。咁但係當時咧，佢就喺街區嗰度咧，即係行行下街就見到Teddy Riley 呢個人，咁佢就誠邀呢個 Teddy Riley 同佢做一張嘅專輯啦，咁咁啊Teddy Riley 最初係拒絕 的， 拒絕的，佢第一下就覺得唔可以咁隨便去應承你噶嘛，即係做人要有啲矜持啦。加上佢覺得啊，當時Keith Sweat 揾佢做嘅嘢唔係佢做開或者佢最擅長做嘅嘢，咁所以佢拒絕咗。去到後期啦，即係三顧草廬啦，都叫做咁啊，喺叫做揾咗佢幾次底下咧，就Teddy Riley 咧，終於都應承咗Keith Sweat嘅請求，咁所以喺佢哋兩個人嘅唔同嘅音樂背景底下咧，佢哋就開始做咗一張專輯出嚟咧。當時係被稱為啦嚇後期一個即係音樂界嘅一啲評論家嚇，就話哦呢一首咧應該就係世界上第一首最早期出現真係叫做 New Jack Swing 嘅一首作品啦。咁啊，聽聽先嚇，感受一下呢一首嘅作品，嚟自 Keith Sweat 嘅 I Want Her。Keith Sweat 嘅 I Want Her 啦，聽到呢個編曲咧，其實大家可能會覺得好有親切感。 就頭先開始我所講呢一首歌，我諗起邊一首咧？諗起大家有睇我之前送俾你嗰沓碟啊， 係 即係香港嘅電影古惑仔系列，係烽火可以唱嗰首我話事啊， 係嗰啲我諗 樂器運用 九十年代好多港產片也好啦，或者可能九十年代直頭廣東樂壇也好，其實嗰啲用嘅聲音啊，或者一啲編曲咧，其實都會有少少同呢一類型 New Jack Swing 係你會 聽到幾貼切同埋幾相近嘅。咁啊，當時咧，但係阿 Teddy Riley 咧講到就係 Teddy Riley 幫阿 Keith Sweat 去做呢首歌嘅時候咧，其實佢未將呢首歌定名有一個名叫做New Jack Swing 嘅。當時咧，佢話佢自己有另一個稱呼。當時佢點樣稱呼呢一種類型嘅音樂咧？就叫做sophisticated bubblegum music。即簡單啲嚟講，就係咧喺條街度見到啲後生仔會唱流行嘅一啲歌曲，但係咧嗰個編曲上比較複雜啲啦，咁啊佢做得複雜啲咧，咁即嗰個概念係咁。 因為之前 Bubble Gum 嘅時候有講過，即係總之係嗰個年代後生仔聽容易入口嘅咁，但係佢而家就將佢複雜化啲。 冇錯，即係編曲會玩多少少節奏上嘅嘢啦，咁啊會有少少 blues 地嘅唱腔啦，又咁，所以佢自己心入邊第一下諗到嘅一個形容詞咧，就叫做 sophisticated bubblegum music 嘅嚇。咁不過咧，即係當然啦， 太複雜啊！佢個名同啲音樂一樣都複雜啊！呢、這個 邊度邊度會有人會咁叫啊？係咪先？咁所以後期就出現咗New Jack Swing 呢一個嘅名詞咧，其實都比較後期少少，係大概去到1987年嘅時候啦。咁當時咧就有一個嘅音樂雜誌嘅記者，一個樂評人啦，叫做 Barry Michael Cooper， 就將呢一種嘅音樂就去形容咗做叫做 New Jack Swing 啦。咁啊非常之易明，因為當時New Jack 呢一個terms 喺當時都叫做幾常用嘅，甚或乎有啲嘅電影咧，即係講緊一啲可能警匪片咧，都會經常用到有一套叫做 New Jack City 咁樣，就係形容有啲警探啱啱新入行嘅咁樣。咁就所以就一聽落去嗰陣時啲人，我覺得幾容易明白喎。 即係嗰段時間呢個聽聞係潮語嚟嘅。 係啦，一個潮語嚟嘅。基本上呢個潮語都潮咗一段時間㗎，即係八十年代去到90年代初期呢段時間都係幾多人會用嘅。咁但係其實當初Teddy Riley 講翻啦，最初點解佢同Keith Sweat 會做咗一首咁嘅歌出嚟嘅？當時佢哋腦海諗嘅係啲乜嘢咧？其實Teddy Riley 自己講翻，其實最早期咧喺佢自己心目中咧，呢隻歌並唔係 New Jack Swing 嘅始祖，因為其實呢一類型嘅節奏咧，當時唔係冇人做緊嘅，只不過可能大家做嘅方法有少少唔同啦咁樣。咁所以佢聽過一啲其他即係早期少少嘅前輩咧做過一啲咁樣嘅節奏，佢就記低咗，然後覺得呢啲嘢擺落去同一啲 hip hop 少少啊 ，R&B 少少啊嘅嘢 funky 啲咁樣擺埋一齊，好似幾得意喎咁。咁於是乎佢就將呢样嘢记低，当时咧有一首歌曲咧就叫做Old Louis 啊，就系阿 Junior 呢一个嘅歌手，同埋兼且系一个 producer 所唱嘅作品咧。咁啊，转头会同大家分享。咁呢首歌咧喺佢自己心目中就系影响到佢嘅一首作品嚟嘅。咁但系当然啦，即系被称为呢一个New Jack Swing 嘅之父啦 ，Teddy Riley， 其实后期佢亦都帮咗好多好知名嘅一啲音樂人繼續去出呢一啲嘅New Jack Swing 嘅唱片啊，繼續令到基本上成個風潮係玩咗冇十年都有八年㗎啦，即係可能講到去到1990幾年啦，即係可能90年代初期咧，嗰個嘅風潮都係延續咗一段時間嘅。咁啊，而當時咧，亦都係有好多由本身佢唔算一個好主流嘅音樂咧，慢慢喺唔同嘅情況底下，將佢搬咗上去好主流嘅一啲舞台，即係第一就係啲唱片賣得好啦，咁啊可以上到嗰啲榜啊咁樣啦。其次就係可能例如其中一個例子就係當時呢一個嘅Ghostbuster， 即係捉鬼敢死隊二嘅主題曲咧，其實都係用咗一個比較 New Jack Swing 嘅風格去做，咁所以你好明顯就係呢一啲比較大嘅品牌啦，或者大家容易接触到嘅嘢，都用緊呢种音乐嘅时候，大家就会相对对佢觉得喂好熟悉喎，好容易入口口啦咁样。咁所以其实喺 New Jack Swing 呢一个嘅音乐类型当中呢，其实我哋头先啱啱听呢真係一个比较早期少少嘅状态嚟嘅啫。咁去到其实横跨嗰七八年左右呢，其实一路佢嘅模样都变緊㗎，甚或乎其实呢啲风潮都系十年轉一轉，廿年又翻一翻嚟，去到Bruno Mars 嘅年代，佢都有一啲嘅作品咧，就係會再即係致敬翻呢一類型嘅音樂。所以點解大家成日都會覺得聽到呢一啲咁樣嘅編曲，就會覺得 非常之熟悉啦。不過頭先咧，我喺啱啱講到，即係喺Teddy Riley 心目中，佢自己覺得最影響得佢心，然後創造咗呢一種音樂出嚟嘅作品咧，你聽落去又好唔同下嘅噃。就係頭先提過啊 ，Junior 嘅 Oh Louisa 當中可能係啦，你聯想唔到嘅，但係佢嗰個節奏上可能係會慢慢咁樣演化出嚟，影響到 Teddy Riley 啦。 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高等法院颁令中国恒大清盘，并且委任共同清盘人，成为本港最大宗地产商清盘案。法官话：恒大债务重组方案欠进展，资不抵债。清盤人話會考慮任何可行的重組方案，首要是盡可能保留、重組或者繼續營運恒大業務，以增加債權人和其他權益人可獲還款機會。有會計師說持有恒大股份的股民可能會血本無歸，視乎重組方案能否成功。柴灣康翠台第六座地下一個電錶房發生爆炸，兩名工人面部和手腳燒傷，送往東區醫院。警方說初步懷疑兩名工人在上址轉場和燒焊期間發生爆炸，案件暫時列作工業意外，有人受傷處理。 港燈話，港燈工程人員、屋苑管理處同消防員初步檢查後，基於安全考慮，暫時停止對上址的電力供應，以便消防員和屋苑工程人員進行檢查和維修。港燈已經派出工程人員在場協助和候命，如果屋苑方面完成維修，再經港燈工程人員確認電力裝置安全之後，會馬上恢復電力供應。事發喺下午一點多，有保安員報警，說現場懷疑發生爆炸。救護員到場，將兩名受傷工人送院。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調查60間本地餐廳使用電子點餐的私隱情況，發現部分餐廳會透過二維碼和手機應用程式點餐服務，收集顧客的個人資料。20間有提供手機應用程式點餐服務的餐廳都進行用戶追蹤和直接促銷。公署建議市民應該了解應用程式會查閱、收集哪些資料，應該了解餐廳收集個人資料的目的和用途，留意手機應用程式有沒有提供選項給顧客選擇是否同意接受直接促銷。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微雨。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随后两三日较为潮湿，日间温暖，天色较为明朗。星期六风势较大。依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又话 N 提翻你，荃湾路出九龙近住兴芳路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就咗，现时嘅车龙去到环宇海湾。而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屯门市广场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咁车龙咧系去到扫管笏同埋黄珠路近住友爱村。咁但系较后位置啦，都系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大榄至到深井嗰一段咧，都稍为车多噶。隧道情况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稍为车多，车龙去到税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嘅车龙到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去到芜湖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嘅车龙到摩士公园游泳池。大老山隧道去沙田龙尾排到去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区内告士打道上坚拿道天桥车多，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我哋应该点做啊？ 要多做运动。每日食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不吸烟不饮酒，还要做大肠癌筛查，咁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好简单啫，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 男主角白术医生终于不再隐藏，向女主角萧燕医生表白，但女方当场拒绝，过后仲话白术并非自己喜欢的类型，加上二人后来更在工作上产生分歧，这段感情还有没有机会更进一步？ 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三十日。CIBS 人人广播， 做飲食记者是不是飲飲食食就够？等 PANS 话你知一篇飲食报道是怎样诞生的啦。 我哋要定咗一个主题先啦，同埋了解咗个餐厅就开始约餐厅啦，夹返我哋自己嘅行程去影相啊，同埋去食嘢啊，跟住就係揀相写稿，亦都要审批跟住先出街啦。 CIBS 节目采访手记，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Pop, pop, pop, pop, pop, 香港电台 Pop Up Live。

throwing parties, throwing bunch of children. Well, all the while, the crime was under the building. So they packed up and moved, got a grip, came equipped, grabbed their proton packs on the back, and they split. But not a problem, Beagle, the master of evil. Trying to battle my boys? That's not legal. Take in control. 先得嚟啊 ，Bobby Brown on our own。 Give me a beat。 除咗电影有攞呢一个 New Jack Swing 嚟做主题曲之外咧，呢类型嘅音乐亦都带起咗唔同嘅 artist 啦，甚至乎有啲系好知名嘅添，例如系 Janet Jackson。曾经佢推出过一张专辑叫做 Control， 里面绝大部分嘅音乐类型呢都系 New Jack Swing 可以 cover 得到嘅。 Steve 但你有 Janet Jackson 的 Nasty。 嚟自组合街嘅呢一首作品叫做 Groove Me 啊，亦都系头先有提过呢一个嘅 New Jack Swing 嘅其中一个非常之早期嘅一个人物啊 ，Teddy Riley 有份去玩嘅呢个组合啊。嘅节目，最后一首作品带嚟啊 ，Michael Jackson 啊 ，Remember the time。 So long, young, y'all. This is a place where we feel